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特备啊！咁啊，继续有我哋三个嗱。咁上一节就讲咗好多，即系我哋啲预言啊，咁啊，同埋我哋嘅分析。咁咧，似乎就好似即系一面倒咁，又唔系咁好啦。咁其实我哋心目中有啲解决办法嘅。咁啊，今节就啊讲解决办法之前咧，有啲台务我 Tony 想讲，咁啊 Tony 讲咗先。 嗱，咁啊，我哋咧其实而家咧就行紧一个新嘅一个测试模式，其实就希望咧邀请。全世界的網友呢就同幫我們一起做這個實驗，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那個廣告呢、未必是可能插入去那個片與片之間的，是它本身呢譬如呢、片頭呢就會彈條廣告出來，一個 banner， 總之在那個、熒幕的 下面的，是正中間的下面。 如果你用電腦看就應該是一條細細的巴，就在那個條 YouTube 的框的裡面的、那個、 沒錯，是框裡面的。另外呢在框外面呢有隔離一堆片在那裡嘛，個頂呢框即是隔離一堆片上面的頂也有一個廣告，最近最多的廣告就是講 Bitcoin。 當然啦、如果你按一下啲廣告呢，我們的收益可能會多過你看我們 view 很多的。所以呢我們希望呢如果每一個網友眾志成城，每人都幫我們卡一兩個呢，我們可能接下來的收益和、那個效益呢是會提高很 多。 我們希望做一個月實驗，一個月之後呢我們會向網友報告我們的收益有多少增長， 是 的，這是一個、我們的實驗，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啦、我們呢因為之前我們都批評了泛民，他們其實真的後知後覺，而且亦都係鴕鳥政策，因為好多人都話啦，大家唔好再講 Plan B，Plan B 就係鬼，我哋咧要全力擁護 Plan A。咁但係如果人哋真係咁做咧，你係咪要有個解決方案，有個後備政策？喂，如果萬一咁樣唔得，喂，任何嘢都有兩手準備嘅係嘛？你唔能夠覺得我係贏緊㗎，所以咧我攞咗老豆嗰份人壽保險200萬賠咗啊，啱啱老豆釘啊，咁啊賠咗200萬，佢去澳門一鋪過買和1600萬。買和鋪賠1600萬啊嘛，計埋個本有1800萬啊！呢鋪店啊，喂，你唔係覺得你一定中噶嘛？係咪，大佬？你要話俾人哋知，你個方案即使政府係幾做到幾絕都好，你都有辦法應付呢個政府，係嘛？當然啦，政府可能有時黑眼瞓噶，大發慈悲噶。問題你唔能夠博政府做好人， 你唔能夠假設佢做好人嘅。 冇錯啦，因為政府已經做過一次壞人啊嘛，殺咗6個議員啊嘛。是不是你能夠怎能夠覺得他不會再殺呢？但是呢現在這個局面老實說 DQ 的局面呢，雖然現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老實說馮華今天特登詐病，你猜他真的病嗎？ 今天有十幾個泛民主派議員就約見，即選舉事務處的主任，就主席馮華。咁咧，馮華就聲稱自己咧就係病咗，就係冇接見到呢班泛民議員嘅。咁呢一樣嘢係一個點樣嘅政治判斷呢？大家其實都會聞到嗰陣味噶啦。即係你會唔會覺得咁啱馮華真係病咗呢？嗱，馮華冇話佢病咗，我改天再接見你哋。馮華只係話我而家病咗，我唔會見你哋嘅。 喂，咁啊，一句説話最好噶啦，病喂，咁你唔通病你都出嚟見你咩？大佬，我就嚟死啦！是不是啊？你俾翻啲人權我啦，我都係人嚟噶。 佢病多幾日就 OK 噶啦。 冇錯啦，佢捱到星期一就得噶啦。因為咧，嗰啲嘢就留俾下邊啲人做啊嘛。 即係因為報名就嚟截止啦。 星期一就截止啦。 咁我只要佢病多幾日就得噶。 之前我講咗啦，我話政府爆陰毒啊，直情嗰日4:50話俾你知。唔好意思啊，周生，周小姐同埋姚生。你哋咧唔符合呢個參選資格啦，一句説話咋？咁你點算啊？企咗喺度咯喎！ 我哋好似上節其實好似冇點分析過點解周庭會俾人 DQ， 我淨講姚松炎嘅，其實想補充翻少少。 我哋補充翻咧，其實我哋半年之內咧，我哋講咗我諗超過5次咧，最少就係周庭被 DQ 嘅呢個論述。點解會 DQ 周庭咧？其實就係因為第一次呢個 DQ 呢梁友咧，就係因為。一句 fucking refucking 之啦，咁咧就牽涉到上面將佢上綱上線，成為咗港獨嘅標記，上面係要鐵腕打港獨，冇又好，有又好，係稻草人又或者唔係。當大家熟悉中共歷史，都知道中共一打稻草人咧，就可以拉好多人噶啦。當年打胡風，就話將胡風塑造成一個反黨集團。胡風反黨集團有咩人？有胡風同佢老婆。 兩個， 跟住咧丁玲反黨集團就係得一個丁玲嘅啫。大家知唔知道？有冇讀咗啲歷史？ 都唔使讀噶啦，都唔使讀噶啦。我哋幾年前就已經發生過一個長毛個人非法集結事件。 哦，嗰、那個有論述。 咁嗰個唔係共產黨拉佢啊嘛，嗰、那個係香港差人拉佢啫。 冇錯啦，但係嗰個有論述嘅，我都同大家講咗啦。過佢非法集結咧，一個人點樣非法集結啦？李白提供咗個解釋：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係咪拉得咧？三個非法集結啊嘛，係咪？咁、所以咧，我哋係有論述提供出嚟。咁今次點解會 DQ 周庭呢？就係、是、因為中共已經將打港獨變成一個香治港嘅頭號方針。總之你其他嘢咧，可能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一牽涉港獨即刻殺無赦，係港係中共對你殺無赦，就唔係嗰個叫做何君耀嗰只嚇，因為嗰啲佢都口慷慷，佢夠膽再講咧，我諗過都唔夠膽再講噶啦，因為都知道那嘢。咁點解中共咧會假定周庭係即係點解周庭牽涉到港獨呢？可以話俾大家知道，呢、這個香港眾志嘅成立之初就係、是、將香港佢係塑造成一個咧香港民族自決。依六個字分開咧就冇問題嘅，香港民族四個字一黐埋就係、是、港獨，中共就將你界定成港獨，係咪啊？所以咧，眾志成個組織，我可以夠膽負責任地同大家保證多次。整個眾志的排頭都沒可能再參選的，不論是什麼職位，當然你可以以眾志的身份，前眾志身份試試去加入民建聯，看看你收不收。可能得， 咁應該收 嘅。咁可能收嘅，我痛改前非啦，我唔再做嗰啲衰人啦。唔係，我而家要投靠國家懷抱，咁可能得。 唔係，當然大家就未必同意中共對於港獨嗰個界定啦。但係如果大家睇翻過往咁多年嚟，即係就算係民主派嘅人搞選舉、搞五區公投，當時其實中共嘅立場就已經係出嚟話你哋係搞緊港獨，變相搞緊港獨。即係當然有我哋最出名嘅李漢奸啦嚇，成日俾人話佢漢奸，就話佢係港獨之父啊嘛，李柱銘。 因為佢成日去美國， 講咗好多年㗎啦呢啲嘢。對於佢哋嚟講，要扣一頂港獨嘅帽子俾你哋，唔係一件咁難嘅事嚟嘅。其實 佢夾硬嚟得㗎啦。 唔係啊，再加上咧近呢兩三年咧，係香港好多人配合中共嘅拍子起舞嘅。佢話你有港獨，你即刻咧俾證據佢啊嘛。本來冇證據㗎，嗱你香港大學嘅學院。港大的學院即刻出本書就話香港港獨嘛，咁人哋梁振英咪如獲至寶咯，即刻攞出嚟做材料，係咪啊？你係配合人哋做緊嘢嘛，你係俾子彈人哋嘛，而且啲子彈足以射死你好多個人啊嘛，係咪？咁嗱，點解我哋當時否即係認為周庭會 DQ 咧？就係、是、因為佢一講話要報名，我哋即刻大鑊，呢鑊大鑊啦嚇！嗰、那個頭先輕輕帶過嚇，我都唔係有心講粗口噶，咁咧。呢鑊就好大鑊啦！點解呢個眾志係唔得咧？因為你講咗民族自決啊嘛，你嘅自決咧，其實喺中共嘅嗰個叫做咧目，其實中共嘅字典咧，就可以好多嘢都係界定嘅。但係自決佢一定係當你係一個港獨噶啦。香港民族自決，香港何來一個民族咧？對於佢嚟講，絕對唔會承認香港一個民族啦，係嘛？咁你要民族自決，仲有佢仲將呢個眾志咧，2047年之後。將呢個港獨嘅選項係唔可以排除 公投 係嘛？係啦，我哋 全民公投 咁樣就 可能喺佢哋心目中諗緊，唔係喎，我眾志咪參選過一次咯，我眾志嘅羅冠聰咪參選過香港島攞到呢個議席咯。 係啊，但係 我哋點樣回應呢個講法咧？ 嗰陣時未發生梁友事件啊嘛，佢未提升到去立法會呢個港獨層次嘛。而家。尤其是梁游之後，他已經將你立法會呢班反對派定性係港獨派。你黃之峰，他已經當你係港獨噶啦。點解咧？上個禮拜我特登貼咗一篇出嚟嘅，因為老實講啊，香港咧即係最大問題就係咧，香港嘅反對派議員又好啦，或者當你當自己民主派議員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哋唔係好認識對手啊。佢哋對佢哋嘅對手一無所知。喂，如果梁游啊，當年即係講緊2016年嘅十月份識得中共嘅歷史， 就我招啦， 你個招啦。如果識得中共嘅歷史，將佢扣落去， 哦，好玩噶，佢唔敢玩得咁癲。 調翻轉頭，佢就唔敢 DQ 你啦，因為 咧 就變成國際事件啦。因為而家我要抄翻你以前所做嘅衰嘢出嚟，講翻 新四軍事件啦，跟住講翻曬啦，佢哋完全唔識嘛，講翻你勾結日軍嘅事啦，喂，中共係唔夠膽將呢件事擺上國際舞台。 或者大家可能唔記得咗嗰個講法啦，或者講少少咧，就係話支那就日本人講，你就話哇咩辱華性，但你記住毛澤東當年點樣同田中角榮講嘅？1972年， 佢話咧日本侵華咧唔單止冇過，仲有功，係大功。因為咧冇你日本侵華，係嘛？中國共產黨可能已經俾人消滅曬啦。因為當時三年啊走難走到去遵義，走到去陝北，就係因為國民黨消滅佢嘛。如果唔係兩年之後日本全面侵華，共產黨冇喘息嘅機會。所以咧，嚴格嚟講，日本係中共嘅恩人，係恩同再造。 所以你而家話支那係冇問題嘅，點解冇問題啊？你喺國際傳媒嗰度講，因為你呢個政權係靠日本攞翻嚟嘅， 冇錯。 咁人哋叫你做支那，咁支那何罪之有？如果你咁樣講咧，就喺出邊咧就已經係㗎，你喺出邊咧就已經係令到佢可以唔敢再做落去，唔敢再唱落去。 打斷你少少先嗱，因為真係差得太遠啦，即係唔係想講翻， 但係會兜得翻嘅。 又梁又慧晶啲嘢諗嗱，不過阿刁拔就有個方案嘅，即係佢覺得。話哇！如果而家姚松炎又俾人 DQ， 周庭又俾人 DQ， 佢提出咗一個方案，咁佢好似出咗條 IQ 題咁俾我，咁佢就話咧啊，我揾呢一個人出嚟選咧，咁啊呢一個人咧係有機會咧成為一個國際傳媒 係啦 關注嘅議題， 係令到 DQ 呢件事上國際傳媒，而且唔止上一日添。 咁我跟住我再問阿刁拔，咁到底呢個人係咩人咧？佢又話咧。呢個人咧，我唔知佢個名字，咁咧我就覺得好神奇啦。咁到底一個咩人係可以將呢個議題推到咁高，而我哋係噏唔到佢個名嘅咧？咁啊，麻煩阿刁拔你講解一下你個方案提議。 嗱，我咁樣講先啦。嗱，因為而家要睇翻而家嘅形勢，姚松炎嗱，而家我哋係假設佢都會俾人 DQ 先啦嚇。如果唔係，後邊就一天都光曬冇事啦嚇。假設佢真係唔好彩啦，俾人 DQ 啦。咁而家咧大鑊嘅喎，馮檢基咧就已經俾人揼到殘曬嘅啦，已經冇得玩嘅啦。袁海文咧就你睇到又唔夠實力啦，你睇到上一次嗰個選嗰、那個初選嗰度嗰個得票，你已經知道好大鑊啦。咁你再揾咩人咧？你再揾台面上嘅人，你真係揾政治明星，咁啊未必會肯出嚟喎，或者唔係咁肯出嚟都好啦，就會出現喺泛民裏邊啊。都會出現一個誰也不服誰的情況，即係點解係你啊？ 係 點解係你啊？ 同埋因為冇參選個補選，唔係初選， 一來冇參選， 所以就好麻煩。 係啦，你變咗喂點解係你、啊？ 而家鬧得好勁啊！俾人鬧得初選，特別本土派都係咁抽佢嚟㗎。嚇 點解係你？嗱，我一陣間我個方向咧，連本土派都抽唔到水。 嗯， 可以 嗱。有冇咁驚天地啊？ 嗱唔係嗱咁啦，當拋磚引玉啦，大家諗一諗。既然係咁咧，就要think out of the box。不要在我們的範圍裡面想，我們要想一個人，這個人呢是有辦法將這件事呢是轉了方向的，轉成是不是在跟你在說政綱啊，在說議政能力啊，不是，現在呢就只是說一件事而已，就是反對這個政府粗暴這樣去做法，去到 DQ 的人，那這件事呢其實老實說淺藍都有可能受的、 啊、Tony 怎麼看、啊 因為刁拔頭先講咗俾我哋聽啦，我都覺得呢個方法咧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方法，因為咧 置諸死地而後生， 其實都係無懈可擊嘅，因為任何嘅陣營都冇辦法攻擊呢樣嘢，而且咧係會打到一個悲情牌，而全世界都會報導呢件事，係成為咗國際新聞。 冇錯， 嗯。刁拔，你可以講講你個建議啦。 嗱，呢個人咧就係一個素人嚟嘅，素人係唔緊要嘅，只要咧你成個民主派係真係喺後邊，類似梁天琦將功力過俾清正一樣嘅啫。咁咧呢個素人咧就又要可以做令到個悲情做到盡喎。 嗯。 咁啊諗下，我又唔知佢叫乜名喎，所以大家都拗曬頭。 咁 我邊 個咧？ 我而家講個答案啦。 嗯。 就係呢啲嘢喺好多地方曾經發生過。就是姚松炎老婆代夫出征， 喂，諗下呢件事係咪會即刻上國際新聞咧？共產黨多得你唔少啊！ 個議題如果鋪排得好，係最有力，因為姚松炎的太太理論上真係真真正正可以代表到姚松炎，而又係會令選民接受呢個其中，即係會好過你去揾一個泛民大佬出嚟去代表姚松炎。 而且咧，任何派別咧都冇辦法唔服，因為佢係打到最悲情嘅牌。喂，你台灣陳水扁選總統，佢都將佢老婆抬出嚟，因為佢老婆就係因為國民黨好似係製造一個車禍，車跛咗只腳啊嘛。 嗱，呢個唔係唔止嘅，喺台灣咧係好多呢啲代夫出征嘅事發生嘅。你諗下呢件事點解會去到國際社會咧？國際社會一諗，將條新聞一諗咧，就會聯繫到乜嘢咧？皮諾切特時代嘅智利就係咁啦，拉 Q 曬啲友，一係就失蹤曬，被失蹤曬，冇人出嚟選，揾啲素人出嚟咯。又是贏的，另外不止的， 印度都是， 不止， 印度很多個，即是他老公被人暗殺，就是他老婆出來， 是很多的，另外還有最出名，菲律賓， 馬可斯，阿基洛夫人，他老公被人暗殺，就他出來， 不知道，不知道我想起這個車神那些黑寡婦那些， 不是，那個就不是了，還有很多這些例子， 還有貝隆夫人啊。 仲有好多，仲有好多。 那個就係奪權嘅嗰、那個。 嗰、那個仲有好多嘅。 呢個嗰個道德感召，我諗係最強咯。 因為個問題就係話咧，成個選舉就改變咗啦。你而家因為咧，你冇咗兩個戰將啊，你冇咗姚松炎一個好強大啊，即係一個論證水準非常高嘅議員。 原本個原理就應用咗喺羅冠聰同周庭身上嘅，但喺姚松炎嗰度咧，佢就變咗冇一個佢嗰、那個。政治聯繫同埋佢嗰個合法繼承人到底應該係邊一個係會最好咧？那個效果就出唔到嘛。如果你另一個泛民而又冇參加初選嘅人去選代咗佢個位，咁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喺度啊嘛。 而家成件事咧就會變成係一個反對政府無理剝奪人政治權利嘅一次投票。嗱，你全部轉曬，因為你橫掂老實講。你而家你冇咗兩個戰將咧，你真係正路牌打咧，你係下風得好緊要嘅。你不如咁啦，你不如就轉咗個方向佢，我就唔係同你打政見，我就唔同你打政見，我就係反對政府呢個咁嘅做法。 咁變咗你唔使，你變咗唔使，你就單一議題咧，變咗唔使攞政綱出嚟。 唔使啊， 你淨係攞翻 啊！ 你變咗一個類似公投咁嘅成分，就係到底啲人係撐唔撐？係 一 個俾人 DQ 嘅。 呢個咧，如果打呢張牌咧，係一定撐，而且咧。九龍西，我初都覺得咧，其實邊個上去都有機會輸。但係如果你派姚松炎老婆咧，贏機會我諗有九成。 因為點解咧？呢啲嘢話走去 DQ 人嘅嘢，呢啲咁嘅做法咧，老實講係連淺藍都頂唔順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你會估到本土派一定係咁死肥爛肥咧，佢而家冇咗立足點嘅喎。因為而家我哋主要講就係講反政府。喂，你本土派而家出嚟拆牆腳啊！依家你喺度亂咁噏嘢，就逼到佢至少收咗聲先，你少個破壞力先。 咁當然你而家都可以一樣攻擊，話你有初選機制，點解唔跟初選機制？都仲可以繼續攻擊嘅。不過理論上你嗰個光環會大咗好多。如果用呢一招， 唔係如果咧，即係姚松炎被 DQ， 佢老婆代夫出征咧。依、這個其實咧就冇人可以攻擊到噶啦，而且就算連依個叫做咧建制派咧都唔敢攻擊嘅，因為人哋已經係一個苦主嚟噶啦，係咪？依個其實真係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咧，贏面就好大。咁但係咧，調翻轉頭啦，港島區咧， 港島區未諗到方法， 就暫時未諗到。 周庭就年紀咁輕啦，咁佢可唔可以揾佢老豆出征啊？不過咧，依、這個可能又、那個道德感召就冇咁強， 爭好遠嘅， 爭啲。 嗱呢個我諗即係因為咧。在呢個姚松炎如果用呢一招代夫出征嘅話咧，有機會咧輻射去第二區嘅，將成單補選就扭去呢個方向，完全唔係同你講咩政綱啊， 唔 係 講咩，唔係講政綱，唔係講人選，係即係咧三區都贏曬，當然功能組別咧就問水啲啦，即係你要功能組別嘅人放下，即係 功能組別就好難啦， 好難嘅， 因為上次你得偷雞，人哋出兩個，你 出一個， 你先一個，好似陳水扁當年贏國民黨一樣啫嘛，係好彩嘅，今次就偷唔到雞嘅，人哋只要派一個你就輸緊嘅，你唔夠人嚟數票嘛， 所以而家嘅做法咧就真係完全悲情到盡，仲有呢樣嘢咧，共產黨多得你唔少嘅，因為你諗下，喂，共產黨雖然話就話，而家好掂啊，好有錢啊咁，但係。 佢都要面嘅。 唔係，同埋如果 你香港搞單咁嘅嘢， 佢出動無敵嘅鄭若驊去進行攻擊嘅時候，有好大困難。你攻完趙松炎，再攻完周庭都好啦。你再要攞一個真係嗱咁，你有法律依據，就算你話人大成日老作到，咁你都要有少少。 你唔 係 劉曉波同 劉夏 啊嘛，大佬。 故事哦，嗱， 你故事都要做得通先得。 嗱，你頭啱啱講咗一樣嘢，係更加對中共更加大衝擊嘅，就係、是、如果姚松炎被 DQ， 代夫出職，亦都令到人哋令人哋諗起劉曉波同劉夏，你係咪諗住喺香港製造另一個劉曉波啊？話俾你聽啊，依個變成咧喺單國際嘅關注。 咁即係要拉埋姚松炎啊？不如 咁冇得拉嘅，你拉佢仲大鑊。唔係啊，變咗咧，佢就調翻轉頭咧，有機會 贏緊㗎啦。 輻射曬三區，即係咧 ，Dilbert 講呢個方法咧係牽發動全身嘅，三區咧都有機會咧係因為咁樣而贏曬嘅，因為打悲情牌嘛。 仲有一陣間咧，因為差唔多時間啦，一陣間我仲要講下，究竟如果係咁樣做法嘅話，呢、這個世界上邊個人笑得最開心呢？ 好，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